想这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，这条路好长，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，昨天下的一滩泪和汗，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

下了一夜未寝。 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止。